好，翻嚟第四节。 好啊，咁我哋呢个2018技术 ，Alex， 使唔使讲下个安排啊？即系我哋而家以前系三节噶， 我哋转四节啦，呃多啲 view 啦，大家多谢大家支持下。 系啊，大家真系要多啲支持我哋啊！真系我哋都即系有啲努力去做啊！ 介绍下呢啲中意听军事嘅朋友啦 ，Larry 都好熟呢啲嘢噶。 好， 我澄清一样嘢啊，有啲嘢 Larry 好熟。有啲嘢就我好熟， 系 佢唔熟系咪？ 系啊， 所以大家都有个互动嘅作用嘅，其实 嗱，同埋我哋唔系专家啊， 唔系专家，我哋都系 发烧友，即系中意嘅啫， 发烧友 系啦，有时错噶都系，咁大家 我哋系引进啲专家嘅讲法， 系啦，或者唔顺超我哋攞砖掟佢嗰啲。好嗱，咁我哋翻正题啦。嗱呢一节咧，今次咧我哋就讲解放军啦，就叫做解放军军武器言啊。 系啊，有啲网友话我哋帮解放军吓。啊 台桥啊， 台桥啊， 唔系啊嘛，我哋成日笑解放军噶嘛。嗱，其实我哋唔系真系笑嘅，我哋冇立场噶。其实 我哋讲 意思落 真事，真就系真事实啫啊。 嗱，好老实咁讲，嗱，解放军咧，你话佢好渣咩？喂，佢又劲过好多国家噶， 劲过前苏联肯定， 一定劲俄罗斯添，某啲位，尤其是讲紧海军规模。 俄罗斯唔敢讲，这个咧就肯定好过前苏联。 系前苏联好多国家都系，咁劲过乌克兰啦都已经，嗱坦克好似渣啲，坦克就唔够乌克兰劲嘅。 乌克兰有 T90 噶， 系啊劲噶佢都系啦。咁啊泰国都系因为咧乌克兰嗰边攞唔到就转移求即系求其次就揾到大陆嘅啫。 好似话乌克兰出唔切货俾， 出唔切货啊，系啊，同埋咧可以用龙眼找数都 OK 啊 ，OK 啊，系嘛。 好啦，咁我哋讲翻解放军啦吓，嗱，第一单一定要讲啦，就系、是、嗰个国产航母系咪啊？001A 啊，咁啊落水啊嘛，今年系咪？咁啊今年大概唔知四五月到系嘛？我冇记错。 我哋香港同呢个001都有啲关系噶，系嚟紧香港啊。 001啊？ 系啊。 系啦，佢今年嘅睇先，我冇记错系咪七月啊？ 系咁上 下。7月1号，七月八九到啦。 系啊，71啊嗰时回归啊。 即系回归，但系就嚟嗰时就好似开放就7月8、7月9嘅， 系啊， 类似啦。咁我去唔到啦，因为我又去咗外国嗰阵时，咁巧系啦，咁啊上唔到去睇，咁但系唔紧要啦。 唔系普通人去到噶， 系嘛？咪要排咯， 要排队噶， 要排队咯。 而咪识人先，识人先我都。 其实我最想咪去呢个，我最想系嗰次咧，美国咧咪嚟咗另外一架嘅。我想去嗰间列根号啊！哎呀，得去唔到啊！嗰、那个真系可能要媒体先入到去啊！ 系啊， 咁我冇办法啦，我哋网媒啊冇飞系咪入唔到去？咁呢个001A 咧，国产航母落水点解咁紧要咧？因为咧，如果大家日日睇 CCTV， 哇 J 到好劲啊！真系嗰轮，你基本上咧，你每集都好 J。咁咧001A 咧有几劲咧？咁讲啦，首先咧001A 咧，第一个咧就系佢个雷达系劲咗嘅， 系 佢装个雷达咧叫做326啦吓。佢个雷达咧比以前嘅雷达劲咗啲乜嘢咧？就嗰个首先就叫做我哋叫有原上控阵啊嘛，有原上控阵即系主动电子扫描啊，咁咧佢劲咗，嗱佢劲到点咧？喂，佢吹到好劲嘅，佢 J 到话咧，佢劲过美国嗰、那个列根号， 喂， 劲到咁嘅，定系尼米兹咧？尼米兹啫， 哦，尼米兹， 咁点解劲到咁咧？就因为咧尼米兹原来咧，反而佢航空母舰咧系冇嘅， 系， 佢系全部隔篱啲神盾舰有嘅， 系、哦。 咁调翻转咧就话咁我劲过你个航母舰，但系人哋系一个阵嚟噶嘛， 人哋嗰架舰几廿年噶嘛，佢都唔打算再装新嘅雷达上去嘛。 系啊，同埋福特级先装满晒啦， 嚟紧 都全部都福特级 满噶啦，系、 哎。系啊，咁所以咧001A 咧咪系劲嘅，都系劲嘅。咁咧另外咧有咩劲咧？就大家知咧就系如果佢个航母舰以前咧俄罗斯嗰啲咩副支列咗好多嘅，佢咪装好多啲反舰导弹噶嘛，其实嘥咗好多位嘅。咁咧，依家咧，理論上個 001A 咧就拆咗，因為咧以前咧，嗱你講嗰架瓦良格號啊，即係我哋俗稱嘅列寧號啊，佢入面咧，佢雖然封咗，但拆唔到，所以咧，其實咧入面咧大概有 10% 嘅位咧係用唔到嘅，咁你咪計咯，嗱如果 10% 嘅話，佢裝到幾架機，咪大概3架咯，係啦，咁所以依家咧理論上咧，嗱如果列寧號咧，嗱據說嘅咋嚇。佢哋话可以装到24架歼15，我就唔好信嘅。 系， 我觉得唔得嘅。我当你得啦，其实佢都未够24架啦，老实。 冇24架咁多， 冇24架咁多，即系大佬啫。好啦，咁但系咧，嗱，我哋咁讲，如果而家呢个咧再增加，系咪可以大概挤到30架？ 系， 咪缩个咯。咁又系嗰句，你连辽宁号嗰24架你未 fit。咁001A 嚟紧嘅 J10 喺边度 J 出嚟咧？ 我多口一问，除咗 J15 之外，有冇第二架 J 可以摆上去呢个航母舰上面啊？ 嗱，依家佢哋吹紧咧就话歼20同埋歼31有机会咯。 系， 但问题系你美欧又未有，跟住咧嗰个机身又未强化， 你弹射器又唔够， 弹射器又冇，好啦，前面嘅起落架又未搞掂，咁你嗰啲机全部未强化，你点可以咁快上咧？其实都系 J 嘅啫，即系老实系咪？因为你本身嘅设计唔系攞嚟上舰噶嘛。 系， 嗱，另外都要讲下啦，就呢个055啊，呢个055咧，呢个导弹驱逐舰啊，系一架咧过万吨嘅， 咁据说啦，即系如果你睇国内媒体就话13,000吨啦，咁有时咧睇开啲西方嗰咧12,000吨咁啦，咁但系点计都好啦，都已经劲过咧美国咧嗰个巴克级噶啦，即系阿里巴克级咧就讲紧系大概9,700吨啊嘛，咁咧就佢嗰个咧发射数目咧就大概咧有112发， 即系吨位赢咗，载弹量 载弹量又多咗，系啦，咁咧就 suppose 咧佢系多过咧阿里巴克级就90几支嘅啫， 系， 啲人就话哇全亚洲最劲。好劲嘅，咁系稍微咧就比咧提康德罗加级，即系美国最劲嗰个巡洋舰少啲嘅啫，少十发到啦吓，所以话话天下无敌嗰啲只， 咁你等于你个弹夹大啲啫，其实 系，咁但系咧啲人就咁讲，嗱你劲还劲，其实你装咩弹先？ 系咯， 咁装咩弹咧？咁大家都知噶啦，佢会装啲海鸿旗嘛，咁海鸿旗12啊、10啊、9啊嗰啲啦、6啊咁样啦，咁咧主要咧就分近中远咯。咁咧就理论上咧个防空能力系相当唔错嘅，咁但系咧就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听讲嚟紧咧佢会装多一只弹。就系、是、类似咧，佢就叫长剑十。嗱，我冇记错，叫长剑十定二十十啊，好似咁咧，装到呢只导弹咧，攞嚟做咩嘅咧？就系、是、巡航导弹嚟嘅，就类似战斧嘅，系真可以对陆地攻击。 但系战斧好细碌嘅啫， 佢可以飞到几远嘅，都成1000噶，唔差噶。咁但系咧，大家有冇睇《战狼》啊？即系咧，吴京嗰套 我冇睇， 冇睇嘛？啊，《战狼二》咧，知唔知道佢好夸张噶？假嘅有个位就系咧，佢讲052D 即系比呢个细一格嘅，052D 咧就射咗个巡航导弹就打坦克，记住系坦克 咁多种， 坦克系喐噶嘛？ 系咯， 仲要系巡航导弹， 系咯， 但大陆系冇噶， 系咯，冇样嘢。 嗱，首先你冇先啦， 系啊。 第二，就算你有，你都打唔到坦克啦， 系啊， 美军都未必得啦， 你唔得， 何况你打啲唔喐噶嘛？ 美军打建筑物， 打唔喐噶啫，系咯，你打啲唔喐噶嘛？ 系啊。 哇！你好串喎，咁所以咧就嗱，即系有时受欢迎还受欢迎啊！ 你如果你打 啲小说情节嚟， 坦克用地狱火嚟打 嘅 喎， 即系你喐噶嘛？你系咪要现场用啲喐嘅？ 咁啊，解放军有冇类似地狱火嘅地道空对地飞弹？ 有嘅，有嘅。咁但系个精准度几高唔知咯。 O K， 系啦，有嘅。其实我唔好少睇佢哋， 好夸张喎，好似话地狱火呢个地狱火系跌落嚟都中喎，唔知 咁劲啊！真系冇办法，太准 嘅，但系 个科技就好耐噶啦，其实好啦。嗱，咁另外一单要讲嘅就朱日和啊，如果大家有记得咧，暑假嗰阵时系咪啊？大概八月到啦，咁咧就朱日和阅兵啊嘛，咁咧就嗰阵时啲人就话习近平咧，其实去朱日和阅兵咧系有个政治意味嘅，因为嗰阵时咧就十九大嘛，咁十九大未之前咧，佢就首先咧就同人哋讲我系揸军队嘅，嗱，边个想喐我咧，啲枪就指住你嘅，吓你自己谂楼， 党指挥枪 系啦。唔系感觉好似系我指挥枪， 我指挥党嘅党指挥枪， 系啦，即系好似全部其实效忠习近平就效忠个党嘅， 系啊， 感觉好鬼正。咁咧就习近平咧着晒军服噶嘛， 系啊， 即系以往啲咪全部着中山装嘅，佢依家系讲紧玩紧着军服。 哇，佢好似附近见到一个类似个台湾总统府嘅建筑物，好似 哦，系啊系啊，喺朱日和嘛，系啊，呢个都好耐啦，其实咁咧就台湾嗰边成日都讲嘅，咁啊朱日和我哋就有一个特辑讲过噶嘛， 系 咁大家详细又可以睇翻啦。咁咧呢个咧朱日和阅兵其实都有啲意味嘅，就讲紧咧其实佢无论攻打台湾啦、夺岛啦咩都好啦，其实咧已经讲紧咧解放军系转型啦，已经有一个防守嘅策略咧就改成去进攻啦，即系变咗咧就嚟紧咧，如果佢嗰啲咧两栖攻击啊、两栖登陆再劲啲嘅咧。佢哋真係諗住收復台灣。 好，我哋放長雙眼睇下。 係啦，唔知有幾長啊，不過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歼20咧，終於咧2017年入列到。 係 啊。咁我成日都講啦嗰句。咁我以前喺珠海咧見到歼20啊嘛，咁嗰時咧一眼嘅咋，真係你眨下眼都冇咗噶啦。咁啊一眼嘅啫。咁咧就歼20咧就嗰陣時就飛出嚟就話俾你聽，嗱我哋。真系坚噶，我哋呢啲飞机啊，坚噶，唔系吹噶， 飞得起嘅， 飞得起。我转头走咗，咁咧就歼20一入列咯。咁啲人咧就话做咗几多架？嗱，大陆嗰边咧 CCTV 讲啦，就应该有20架。 系 讲紧你咪大概讲紧两个军团。咁但我就觉得未必得嘅，即系可能大概10多架咯，我估。 OK， 系啦，你20架、30架就真系吹啲咯。因为其实你计到数，你咧嗰个飞机生产线理论上咧，如果你一条生产线咧，你一个月做到一架系好劲嘅。咁仲有你呢只嘢系贵嘢嚟噶嘛？仲要系好多工序噶嘛？我咪当咧，你一年做到8架咧，咁你开足3个 turbo， 你都系做24啫，系嘛？咁你话已经做30架，会唔会离谱啲咧？咁我觉得未必得咯。好啦，另外咧就呢个咧，大陆咧讲得好行嘅，就系咧。佢哋有个海外基地啊，第一个啊，叫做吉布提啊，咁就个地方就个国家真系叫吉布提啦，咁个地方叫吉布提港啦，咁咧佢哋咧就喺终于运作咯，咁就喺今年嘅年尾，大概10月到啦，咁佢哋一运作之后咧，首先咧本身就起咗啦基地，佢哋咧即刻咧就嗰啲实弹射击，实弹试验口，咁听讲咧，原来佢隔篱系日本， 哇， 日本咧原来又买大咗块地，就扩大咗，就谂住同佢砌过。 日本买大咗，即系租大，冇得买嘅，租大一块地，系啊。咁日本同吉布提都 friend 嘅，其实应该咁讲，吉布提系食四方饭嘅，就个个都 friend 嘅。咁、所以咧就理论上啦，解放军咧呢一个系好重要嘅战略嚟嘅，因为咧如果有咗吉布提做一个据点之后咧，理论上就可以将咧印度洋嘅东西咧就接驳到啦。即系你话你讲紧咧，就喺瓜达尔港，就喺巴基斯坦噶嘛，跟住咧斯里兰卡有个军港嘛，缅甸有军港嘛，咁基本上就串连咗成个印度洋。所以 suppose 咧，大陆咧呢一步咧，就帮佢嚟紧嗰个咧航空母舰啦，个战斗群咧就系做紧嘢噶啦。咁所以就睇下嗰个吉布提啦，即系究竟个作用有几大。嚟紧咧嗰个军事同外交嗰方面咧，会同人哋角力噶啦。好啦，另外一个都要讲嘅就系咧，依家咧系咪成日讲嗰啲战机啊，或者嗰啲战舰咧，成日围住台湾啊？ 系， 成日都围噶嘛？ 环岛游啊， 环岛游啊，直头围到点咧？围到咧，人哋嗰个国防部长，我唔跟你啦，是但啦，你嚟啊嚟啦，我唔会再公布消息噶啦，我费事同你玩啊，你自己中意飞飞啦， 去狼来了啦， 系费事理你啦，直头你有你飞啦咁样。咁但系咧，而家就叫绕道，有啲人好串，你知唔知国内啲网民话咩啊？佢话迟啲我哋穿岛，你会穿到方子啊？穿岛即系直头系我中间台中咁样 cut 过去。 哇！ 咁你咪好穿，即系你成个海峡中线依家系个界嚟噶嘛？ 系啊， 我穿过直头，咁就穿啲，我觉得咁啊唔会嘅，即系未去到咁嚣张嘅。咁但系咧就始终呢样嘢咧就即系两岸人民啦，我觉得相对嚟讲咧就伤感情，同 大家都 系 喺 必要啦， 大家都系斗影相嘅喺度， 斗影相即系睇下边个影得靓啲啊嘛，所以冇乜用嘅。好啦，另外一个咧就讲紧咧，依家咧航空母舰咧，佢哋咧未话整紧002同003嘅，佢哋讲咧002咧嚟紧咧会整电磁弹射，但系咧最紧要的地方咧就系佢唔系用核动力嘅，佢纯粹咧系用全电嘅啫。即系用常规动力嘅，咁啲人就串啦。喂，常规动力你够力咩？跟住佢话系啊，够力啊！我哋依家唔系用交流电，我哋用直流电嘅。 哇， 系啊！我其实咧就唔系好明嘅，听完到佢话咧用直流电咧会悭电啲。 嗱，因为如果直流电咧对摩打嚟讲咧系比较效率会高啲嘅。 系 啦。咁但系问题就你发电机出嚟一定系交流电噶咯， 系啊，所以 交流电再转翻直流电，即系任何你而家 iPhone 都系噶， 系 你个火牛一定系用交流电转翻直流电先插到你部 iPhone 噶嘛，你唔会交流电直接插你部 iPhone 噶嘛， 系啊，两边 frequency 唔同噶嘛， 唔知佢点推啊，其实不过唔紧要啦，因为佢哋嗰个马国明个 friend 啊嘛，马伟明啊嘛，系咪？咁人哋嗰个即系少将定少教就好鬼劲嘅，咁所以咧就如果呢个电磁弹射真系俾大陆做到，哇，咁佢咪突然间福特级咯。 系 嘛，福特急上身咯。咁当然相对嚟讲，佢梗系个设计冇人哋咁劲啦。嗱、 哦， 但系有个消息要讲下嘅，就系、是、咧，原来咧大陆其实已经整咗好多个海上嘅核子平台，咩嚟嘅咧？系发电嘅， 系 就专系俾啲岛礁咧发电嘅。 话千祈唔好似福岛咁，大佬 爆炸 系啊， 唔知噶。不过咧，佢哋而家试紧呢样嘢咧，其实据说就点解要试咧？就系、是、要试，如果喺海上平台稳阵，发电又可靠嘅咧，就会迟啲装喺船度。 哦， 装喺船度未嚟紧，未可以做航母舰咯。 哦， 试紧噶啦，其实佢哋真系试紧啊，啲唔声唔声试紧噶啦。当然啦，另一个要讲咧就系南海岛礁武装化，呢个大家都知噶啦。基本上咧已经装晒嗰啲咩防空雷达系啦，火控啦，装晒导弹啦，嗰啲海控旗嗰啲全部控旗都全部齐噶啦。 哇！ 跟住咧装晒啲咩咧？啲监察嘅卫星啦， 系啦，机场啊，可以准备呢个 机场跑道就过3000米。跟住咧，歼十一就全部摆上去，嚟紧咧 H 六咧，即系我哋讲嘅军六啊，又摆落去，哇！大佬你咪全副武装摆晒喺度咯， 系啊， 好劲！哇！你越南、菲律宾啲你真系冇得砌噶，完全 系咯， 系啊，咁越南啲继续扮弱者，即系继续 cry 啦，咁就即系睇下美国究竟有咩嘢反制佢啦， 嗯， 暂时未知啊，即系特朗普都唔知系人定系鬼，有时真系老实。咁另一个咧就系、是、中国同印度咧，咪啱啱咧前几个月咧，咪话有个边境冲突嘅， 系 动乱咁啊，因为大陆要起公路嘛， 系 啲人就咁讲，佢话咧如果俾佢起得成条公路咧，就会截断咗印度咧西面同东面个联系啊，咁嗰啲游击队就会独立啊，咁、 哦、 嗰几个邦咧就好麻烦，咁你知啦，中国一定会分定呢啲人噶嘛，咁、 嗯、 所以咧，我又唔可以咁讲，即系疑似系会分定呢啲人， 咁、 okay. 所以咧就搞到咧印度佬一定要出手， 哦，要干涉别国内政啊。 因为咧，其实你有机会真系搞到人哋分裂主义噶嘛，咁、 哦、 所以咧就好敏感。咁大家睇下啦，两边都争兵嘅依家，即系两边咧虽然好似冇事，其实两边都系咁起机场，系咁有呢个嘅空军嗰个支援去做。咁但系因为其实咧个地方地形好复杂啊，同埋天气又好差，其实系打起上嚟对两边都冇着数嘅。好啦，咁最后就梗系讲翻啦，就中共咧喺印度洋咧就嗰个好频繁嘅潜艇活动啊。 咁呢个咧嚟紧咧，点解咁串咧？就因为咧大陆咧嘅094据说已经成熟咗啦。094咩嚟嘅咧？094咧其实就一个弹道导弹嘅攻击嘅 潜艇。 潜艇咁咧，佢已经系可以咧发射到咧，我哋就讲三维一体咧嗰个核威胁啊。 哇！咁即 系喺海底射， 即系威胁到呢个印度噶啦。 一定得，咁但系咧，其实佢咧主要咧应该咁讲，佢如果全球游弋嘅话咧，理论上就可以威胁全球啦。 系咯， 同埋佢可以保护到好多地方，同埋咧，只要佢出现，佢话你知咧，我随时喺呢附近出现，你就唔敢对佢啲商船做啲乜啦。 哦， 系嘛，即系其实一种威胁嚟嘅，心理威胁嚟嘅。咁所以咧，印度洋咧就即系依家就好忙噶啦，即系又有印度啲军舰，又有美国啲军舰。又有英国嗰啲军舰， 系英国， 英国，但系而家就冇晒啦 吓。啊，系， 就中国军舰又有。 我咁讲，英女王都仲系一个大英帝国王，系咪？呢个印度帝国皇帝嚟嘅。 冇啦，依家苏伊士运河以东冇晒战舰啦，全部翻晒去啊，阴公啊，系啊。咁所以咧就嗱，解放军军武器言咧，2017就嚟到呢度啦，好嘛？咁我哋嚟紧啦吓，即系2018继续最多嘅消息，都同大家讲下啦，好嘛？好，呢集嚟呢度，拜拜。